画狮子，有个好孩子，拿张图画纸，来到石院子，学画石狮子，一天来画一次石狮子，十天来画十次石狮子，次次画石狮子，天天画石狮子，死狮子画成了活狮子。